大卫传的第十二讲，撒母耳下的第五章。今天我是要讲一章的经文。有人说，哇，牧师你有时讲两章的。今天的内容是很丰富，是很充满，所以我只能够是讲一章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很有意义，神的圣山圣城耶路撒冷。我非常之的兴奋，今日是会讲耶路撒冷城，我非常之热爱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单止是古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就算今时今日亦都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因为今日有好多的内容，所以我要单刀直入，即刻就讲大纲。你知道我以前的讲道好多时讲一大轮先至进入主题，进入大纲，今日要立刻就讲大纲。有五点我今日是会同大家讲嘅。第一点就是大卫被高立为以色列嘅王，撒母耳下嘅五章一至到五节。第二点是大卫迁都去耶路撒冷，撒母耳下嘅五章六至到十节。第三点是大卫同埋邻国嚟到打交道，主要嘅是推罗国，在撒母耳下的五章十一至到十二节。第四点我们又一次讲大卫的家谱，撒母耳下的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而最后一点就要讲到大卫战胜腓利士人。我们知道腓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是以色列人可以讲得是最大的敌人。这些的经文在撒母耳下的五章十七至到二十五节。同样的经文亦都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如果大家读紧撒母耳下的第五章，不妨走回去历代志上看看同样的经文是怎样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大卫被高立为以色列王。其实撒母耳下的第五章的经文是有它难解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虽然是讲出大卫他的战绩，他的功绩，但是好像事情不是照着顺序来到讲，这些事发生不是顺序，所以这个是翻译的时候比较困难。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可能就在伊斯波切被杀之后的几个礼拜，当时是公元前1003年的时候。押尼尔已经是死了，哇，真的要感谢押尼尔。为什么？他联合了以色列不变的十一支派，现在大卫只需要做的就是将犹大国融入去十一个支派，再变回十二个支派来到领导全以色列。跟着发生的事就是在希伯伦，大卫将会被加冕成为以色列的王。当时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来到希伯伦，他们跟大卫讲出三件事。第一就是血缘的关系，他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广阔一点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是雅各的后人，我们都是雅各十二个仔十二个支派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同气连枝。这个可能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大卫是扫罗的女婿，所以可以讲得是有亲属的关系，所以他们这句话可能有这两个的解释。第二点呢，他们亦都讲出大卫领导的能力。他们说从前扫罗作我们的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早在扫罗还在世的时候，大卫已经成为扫罗的将军，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第五节。而第三件事他们讲的应该就是最重要，讲出神的应许。他们说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我跟大家都讲过，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十四节，经文已经说神曾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而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撒母耳高立大卫，证明他就是神所拣选。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在申命记的第十七章十四至到二十节，讲出王的质素，而最重要的是要被神所拣选。经文说 大卫要牧养我的民。这里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用牧羊人来到比喻王。其实这个在古代近东的时候是广泛被使用，用牧羊人来到是描述王。在诗篇的78篇70至72节说，神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出来。我们见到大卫真是一个牧羊人，他从小就在伯利恒来到牧养他爸爸的羊。那些长老于是就来到希伯伦，在树历代至上的十二章给我们见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一共是进行了三日三夜，这个是一个全国的大会。以色列人的长老和大卫来到立约，他们安立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亦都是证明了先前撒母耳安立大卫，证明他是被神拣选的。第二点亦都是表明以色列国是愿意接受大卫成为他们的王，愿意是服从大卫的权柄。我相信是大祭司高立大卫。今次是大卫第三次被高立，第一次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是撒母耳高立大卫，证明他是被神拣选。第二次呢，他成为犹大王，在撒母耳下的二章四节被高立，今次是第三次被高立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经文说大卫登基当时他是30岁，这里应该是指他成为犹大王的时候他是30岁，当他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应该是37至38岁之间。他统治了一共是40年，具体一点来讲应该是40年零6个月。他在希伯伦统治犹大7年半，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以色列33年，一共是40年零6个月。讲完了大卫被高立，第二点就是大卫要迁都去耶路撒冷。他要迁都去耶路撒冷是有很多的考虑，第一个考虑是政治上的考虑。他在犹大国成为犹大王的时候，他的首都是希伯伦，希伯伦在南边，如果他再用希伯伦来做他的首都，北边的支派觉得他会偏私，他们不会觉得大卫是公义的，所以大卫要另外找一个地方，他就拣选了耶布斯人的城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是被耶布斯人来到占领。耶路撒冷城是在树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边界，从来没有属于12支派任何的一个支派。所以当大卫拣选耶路撒冷，没有人会说他偏私，没有人会说他偏袒，因为这个城从来没有属于任何的支派。除了政治的考虑，还有军事上的考虑。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之险要的一个城市，它的地势是非常之的险要。它是怎样啊？三面是被山谷来到包围，在东边是甲伦谷，在西边是替罗佩安谷，而在算南面呢是恩乱子谷，三面都有山谷来到包围。所以敌人若果要攻打的话，只可以从北边来到攻打，这个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所以为什么耶布斯人这么大口气，等阵我们会见到他们会激大卫，激到他很生气。犹太人热爱耶路撒冷城，今时今日的基督徒都热爱耶路撒冷城，就算连第二些宗教例如穆斯林、穆斯林，他们都很尊敬耶路撒冷城。除了政治军事，还有第三个考虑就是宗教。我相信是神启示给大卫，叫他拣选耶路撒冷城，因为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会在一个指定的地方立他的名，来到是给以色列人来到敬拜他。这些经文是记载在《申命记》的12章1至7节。后来大卫在锡安从耶布斯人阿努拿的手上买了一块地，而 然后交俾佢嘅仔所罗门嚟到起圣殿。嗱，呢个就系圣殿所在嘅地方。经文系记载喺撒母耳下嘅24章，我哋迟啲系会嚟睇呢啲嘅经文。地上嘅耶路撒冷城系律法捆绑嘅城市，但系将来天上嘅耶路撒冷城咧，系耶稣基督恩典之约嘅象征。神曾经应许我哋每一个神嘅子民、神嘅儿女，都会同佢一齐永远咁喺新耶路撒冷永远同在。所以耶路撒冷真系好重要。嗱，我话过当时耶路撒冷城系俾耶布斯人嚟到占领，对耶布斯人我哋嘅认识系好少，佢哋应该系迦南人。嗱，关于大卫占领耶路撒冷嘅事迹，亦都可以喺历代志上嘅11:4-9，我哋见得到。耶布斯人当时非常之嘅轻敌。我头先讲过，因为耶路撒冷城系非常之嘅险要，系易守难攻。耶布斯人点讲啊？哈！你大卫嚟攻打我哋，就算系盲眼嘅，就算系锯腿嘅，都能够守住呢个城，你攻唔入嘅大卫。哇！激到大卫山虾咁跳，好嬲。大卫知道系神应许摩西俾以色列人能够征服迦南嘅列国，是包括耶布斯人，所以他有信心一定能够是攻破这个城。于是大卫就答应，任何人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入城克制敌人的话，就会封他成为元帅。嗱，你会问了，喂，大卫的元帅不是约押咩？为什么现在又会封过元帅啊？嗱，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约押只不过是大卫成为犹大王的时候的元帅，现在他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你想想他应不应该找过一个元帅，是不是全国性的军队了？现在是。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因为约押杀死了押尼尔，大卫跟他不和，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大卫想想，我可不可以找过第二个元帅来到代替约押呢？大卫甚至话给以色列人听，你哋可以点样嚟到攻城？你哋可以由水沟上去。嗱 ，Sir Charles Warren 的确喺石安山嘅耶路撒冷城揾到有一条嘅水沟，就系以色列人打水嚟到用嘅。你可以揾个桶一路咁摆落去，下低伸落去，去到一条河嗰度，你就可以将水打上嚟。大卫就是说，你可以由这条水沟在下低爬上去，然后你进入耶路撒冷城。你有没有见过啲人现在现时有些叫做壁虎功，你有没有见过？两只手两只脚就撑住两边的墙，是吧？弹下弹下这样就上去。我相信当年约押就是这样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他真的将耶路撒冷城攻破了，成为了大卫的元帅。注意，约押不是由外面来攻打耶路撒冷城，他是由入面来攻打。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正是撒旦的手段。在早期的教会，撒旦攻击教会，你越是攻击那些基督徒就怎样，越是硬正，越是虔诚，不怕攻击，他们情愿殉道。但是后来撒旦就说，我现在不用咆哮的狮子的战略来攻击，我现在是用灵巧象蛇的战略，就怎样？一时间基督教是被罗马政府来到接受，过自舒适的生活，慢慢就怎样？人就没有那么虔诚。这个都是比我们基督徒很小心，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太舒服了，是吧？我们时时做的事情和教外和出面的人一模一样，叫我们去行大使命，叫我们真的传福音，不是考我，是吧？叫我们做第二样东西就 OK 了。我们都要很小心，因为我们都过着很舒适的生活。大卫于是占领了那座山，就是耶路撒冷，在南边的山顶60英亩的地方，称它为大卫之城。在跟着的岁月，大卫的承继人包括所罗门、希西家，他们都会强化了、增强了耶路撒冷城西边的城。 其实耶路撒冷城在两座山的上高，西边的耶路撒冷城在石安山的上高，东边的耶路撒冷城在树摩利亚山的上高。很多人都搞错了。所以希西家又好，所罗门也好，他们强化的城是在雪石安山上高，亦即是说他们将耶路撒冷城一路扩展向西边来扩展。在雪撒母以下的五章九节说，大卫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米罗的意思是什么？是丰满丰盛的意思，是指山的东南边是有一个石的堤坝，这个堤坝是支撑着上高的建筑物和城墙。而考古学家真的发现在树山的东南边有一个石梯级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长1500尺，阔是900尺，相信这个就是大卫所讲的米罗。既然讲紧考古学，我不妨又提起第二件事，就是以前很多人认为大卫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的人物，不是真的有这个人的，他们以为。但是自从去到1993年，考古学家在树以色列的北边发现了有些碎片，这个碎片是一个纪念碑的碎片，上高刻住什么啊？以阿兰文刻住大卫之家或者大卫之屋，将大卫从一个圣经的人物变成了历史当中一个真真正正的统治者。这个纪念碑是谁个立的？是大马士革王哈薛。这个哈薛他在住公元前的9世纪是立了这个石碑。这个人亦都在列王纪上的19章是有讲到。这件事就非常之有意思，圣经说有这个大马士革王哈薛真的有其人，立了一个石碑，而还怎样啊？证实了有大卫这个人，有大卫之家，有大卫之屋。你说圣经是不是真的很精彩？圣经里面所讲的不单止是神的话语，还是历史来的。耶路撒冷我刚才讲过是被建筑在两座山上，石安山和摩利亚山。记不记得摩利亚山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吗？很多人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在圣殿，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不是，不是圣殿，圣殿是比较南边的地方。根据利未记的1章10节至11节，献祭无瑕疵的公羊要在哪里献啊？要在坛的北边。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耶路撒冷城出边外边，在北边的山上的山峰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就是我们无瑕疵的公羊。而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创世纪的22章，就在同一个地方，摩利亚山的山峰上高。如果你回来看创世纪的22章，你就会知道。所以耶路撒冷城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在圣经里面有811次讲到耶路撒冷城，而有152次是叫耶路撒冷做石安。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半在雪石安的山上。在诗篇的48篇第一节叫耶路撒冷做神的城，神的圣山。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是吧？神的圣山圣城耶路撒冷。在诗篇的48篇第二节叫耶路撒冷做大君王的城。48章的第8节说耶路撒冷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城。诗篇的76篇第二节说神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帐幕，在石安有他的居所。在以赛亚书的1章26节说耶路撒冷是公义之城，忠信之邑。在29章1节说耶路撒冷是大卫安营的城。52章1节说耶路撒冷是圣城。而在以赛亚书的60章14节说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石安。而在耶利米书的3章17节叫耶路撒冷做耶和华的宝座。 在耶利米书的33:16，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而在耶利米哀歌的2:15，说耶路撒冷是人所称为全美，称为全地所喜悦的。不要说我长气，圣经里面讲耶路撒冷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耶路撒冷还是什么？还是神钟爱的，神最爱是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啊？在以西结书的48:35，说是耶和华的居所。等阵我们还会有很多经文讲耶和华真的说他住在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的8:3，说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而在诗篇的137:4-6，以色列人都知道耶路撒冷城的重要，他们怎么说啊？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我的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愿我的舌头贴在上堂。当以色列人是被掳去到外邦，他们想回耶路撒冷，他们说我是最爱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我最爱的地方。如果我不记得耶路撒冷的话，愿意我的右手忘记我的技巧。以色列人都是好像我们这样是右忧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如果用左手，妈妈会怎样打你，是吧？所以我们个个都用右手，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他们说我的右手忘记我的技巧，是一件很大的事来的。我的舌头贴在上堂，为什么都不出得声，不可以讲嘢，不可以做嘢。你想想他们看耶路撒冷是看得多重要。在诗篇的87:1-2，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锡安的门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有没有见到神爱耶路撒冷是胜过所有的地方？那你说为什么神这么爱耶路撒冷啊？是有两点。一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居住的地方，亦都有很多的经文。诗篇的99:2，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有没有见到耶和华在锡安？诗篇的135:21，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还有呢，约珥书的3:21，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他就住在锡安。还有诗篇的132:13-14，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有人说，哇，牧师你又说神是无处不在的，那为什么说神住在树，耶路撒冷住在锡安呢？我们可以解释做什么？神真是很爱耶路撒冷，你时时见到耶路撒冷有神的作为，就是好像神居住在耶路撒冷一样。除了神居住在耶路撒冷，圣经亦都告诉我们是神立祂名的地方，是神的名所居住的地方。申命记的16:2，你当在耶和华拣选要立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就是我所说，神说我在一个指定立我名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献祭给我，你们要在那里来到敬拜我。在历代志下的6:5-6，自从我领我的民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我也未拣选一人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但是现在呢， 我要拣选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有没有看到啊？神拣选住在耶路撒冷，神拣选大卫来到治理他的人民。而在列王纪上的11:36，神话我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的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很明显，神不单止住在耶路撒冷，他的名亦都立在耶路撒冷。咁你话神的名乜嘢意思啊？嗱，有好多神学家话神的名就是神自己。但若果你同犹太人讲咧，佢哋觉得神的名真系喺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真系有神的名。嗱，佢哋会引用乜嘢啊？列王纪下嘅21:7，耶路撒冷和圣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历代志下嘅7:16，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历代志下嘅33:4，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佢哋好着重呢节嘅经文。我的名永远是耶路撒冷。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还有第7讲什么？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要看看为什么犹太人说神的名永远在耶路撒冷。我刚才说耶路撒冷三面是被山谷来到是围绕，只有一边能够是进出，是吗？这个就是东面的格伦谷，西面的替罗佩安谷，还有南边的恩乱子谷。但是慢慢慢慢呢，我亦都讲过，在所罗门王和希西家的时候，不断将耶路撒冷城向西边来到扩展。所以在西边的边界后来不是去到替罗佩安谷，而是去到恩乱子谷。恩乱子谷就好像 L 字形这样，现在不单止耶路撒冷城西面的边界是恩乱子谷，南边都是好像 L 字形这样的恩乱子谷。而东边呢，仍然是格伦谷，而本来是西面边界的替罗佩安谷，现在就是经过了耶路撒冷城。有没有见到似个什么的形状啊？这个字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山水有相逢的山字，是吗？有三个山谷是经过这个城，好像个山字一样，亦都好像英文字母的 W， 是吗？在说希伯来人的字母里面是第21个字母先这个字母。犹太人不嬲都认为先这个字母是代表神，因为是 El Shaddai 这个字， Shaddai 这个字里面是有先这个字母在这里，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神的名字。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在创世纪的35:11。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啊？哇，这个耶路撒冷城三个山谷经过，好像个先字一样，先就是神的名字。那你说是不是就是神和耶路撒冷城是分不开啊？是吧？整个先字就在树耶路撒冷城的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就是当犹太人的祭司祝福人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手势。这个手势很有趣，如果你是伸出一只手掌，你就右手五只手指全部合埋晒，然后你将大拇指分开了，然后你又将中指和你的大戒指那只第四个手指又分开，形成了什么？就是好像那个山字，好像那个 W， 好像那个先字一样，是吧？犹太人的祭司是用这样的手势来到祝福人的。这个亦都好像什么啊？大拇指就是东面的格伦谷，尾指呢就是恩乱子谷，而中间这个山谷经过耶路撒冷城就是替罗佩安谷。犹太人的祭司就是这样来到祝福会众。 记唔记得喺六十年代有 Star Trek 呢一个电视剧啊？记唔记得啊？入边有个火星人叫做 Mr. Spock， 佢嘅手势又系点啊？又系咁样噶，系嘛？原来唔系净系 Mr. Spock 嘅，原来一早犹太人嘅祭司就系咁样嚟到祝福人。仲有一样好有趣嘅，就系我哋知道犹太人都有神嘅话语嘅一个盒，绑喺佢哋嘅门框嘅上高，系嘛？系根据《生命记》嘅第六章八至到九节，神话你要将我嘅话语系放喺门框嘅上高。其实嘅意思就系你要接近我嘅话语，但系犹太人就真系将神嘅话语摆喺门框嚟，呢个叫做 mezuzah。若果你睇 mezuzah 嘅话，上高都有一个先嘅字母，好似个 W 咁样嘅，就系代表神。嗱，仲有一个代表，因为在《生命记》的六章五节经文说什么啊？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尽力来到爱神，还要怎样啊？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所以你如果你看这个手势的话，犹太人说也都好像一个心一样，个手掌就好像个心，那些的手指就好像血管走出来一样。所以这个先的字母他们说也都是代表了这节的经文，要尽心尽性尽力来到爱神。所以犹太人的祭司就是这样来到祝福人。我们也都能够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说耶路撒冷就是神名字所在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见到先的字母在三个三谷那里。还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不单止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有三个山谷，耶路撒冷城入面亦都有三个山峰。我已经讲咗有两座山，就係、是、石安山同埋摩利亚山，仲有一个山峰。我先讲讲先，诗篇嘅125篇第二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有趣，不单止神的名在耶路撒冷，不单止由山谷看得到，连山峰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的名字在耶路撒冷。我们讲了两个山，就是石安山和摩利亚山，还有一个叫做俄斐勒山。俄斐勒山在摩利亚山的山脊的北边。这座山俄斐勒山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堡垒高台要塞。好有趣吧。你睇下喺诗篇嘅十八篇第二节，大卫用呢啲嘅名称嚟到代表边个啊？係神啦嘛。神就係佢嘅高台，係佢嘅堡垒，係佢嘅要塞。你再睇第二座山嘅山峰，係石安山。石安呢个字係表示乜嘢啊？标记、标志、记号、印记，亦都可以解释支柱同埋支持。记唔记得以弗所书嘅一章十三节，你既听见真理嘅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嘅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乜嘢话？印记，印记就是标志，就是标记，是吗？还有呢，是耶稣基督在树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叫圣灵做什么名称啊？保卫师。保卫师什么意思啊？帮助者、支持者，是吗？你说这个是不是和石安的名字很相似？是吗？记号、标记、支持、支柱。还有第三座的山峰呢？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什么意思啊？看见神，或者被人看见神。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神怎样与我们同在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还有呢，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被人见到的神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咯。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就在这个摩利亚山的山峰，在北边，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地方， 是亚伯拉罕当年献以撒的地方，又是有关耶稣基督。你说这些全部是巧合都可能，但你亦都见到神的名字不单止在三条的山谷，亦都在山个三峰的上高，俾我哋见到三位一体的神。你讲到三位一体，以色列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个是我哋基督徒见到的。犹太人就算是见到这些这样的证明，他们都不会相信。但是不单止耶路撒冷的山谷反映出神的名字，而山峰亦都彰显出神的名字。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骑着驴驹子进入哪个城话？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日后最后末世的一场真战，都是为了什么城会搞末世的真战啊？就是耶路撒冷城。而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很多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会进入耶路撒冷城。现在东面的城门是紧闭，以西结书的44:1-3，有很多学者认为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东面的城门就会打开，耶稣基督会再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亦都有学者认为昔日的伊甸园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就真的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开始和结束都在耶路撒冷，是吧？开始的时候，如果是伊甸园是耶路撒冷的话，那开始就是耶路撒冷，结束呢，去到最后我们都会在新耶路撒冷城永远与神同在。我讲了两点了，大卫被高立，第二点大卫移刀去耶路撒冷，第三点就是大卫与邻国来到打交道。以色列是一个小国，跟他的邻居不同。现在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以色列国，哇，很小的这个地方，哇，城又小，什么都小，是吧？他们觉得很惊讶，他们以为以色列是个大国来的，哇，时时都有说打赢这边打赢那边，将他们的版图变得很大。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以为哇，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国，为什么这么小的？是啊，神一早就说的了，以色列在万民中是什么？是最小的。不是因为他们做什么，是神帮助他们打胜仗，是吧？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不是时时都依靠神的，他们很多时就是喜欢依靠他们的联盟和邻居的国家一样，所以他们很喜欢和他们的周围的邻居来到立约，来到建立盟约。我刚才讲过，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的经文是有些难解的地方，就是因为事情的叙述和真实发生可能的次序不是一样。这里经文讲到大卫和推罗王希兰来到立约，但是这件事发生可能是大卫占据了耶路撒冷之后25年才发生，不是立刻发生，所以次序好像是有些是调转了。其实大卫建造宫殿亦都是他打败了腓利士人之后所建造，等阵我们就会见到大卫是战败腓利士人。希兰王和大卫来到立约，他有什么的用意啊？当然啦，有人说大卫帮他击败了腓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当然要报答大卫啦，是吧？所以跟以色列来到立约。但是也都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可能性，是什么啊？因为是以色列供给食物农作物给推罗国，而且呢，若果以色列人将他们的贸易线是切断了的话，哇，推罗就大件事了。所以我相信这个也都是推罗愿意和大卫立约的原因。他们就将香柏木在黎巴嫩的山上砍了下来，然后造成木筏，就摆在树地中海沿岸这样运到去约帕这个地方，然后再由驴仔就搬上去耶路撒冷，来到起圣殿和起皇宫。这个就是第三件事，大卫和推罗来到是立盟约。第四件事呢， 又是讲回大卫的家谱了。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下的第三章已经讲过大卫在犹大做王，在希伯伦所生的六个仔。我们亦都讲过大卫没有听到神的律例典章，他为自己多立妃嫔，而这些妃嫔为他生了很多的仔女，形成日后很大的问题。兄妹呢乱伦，兄弟呢自相残杀，父子呢都不和，后来被亚沙龙来到追杀大卫。我们亦都讲过大卫的妻室当中起码有一个是公主，就是大卫同外邦来到立约。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神是要以色列人是信靠自己嘛，倚靠自己嘛，不是叫你走去立约。而同外邦的女子通婚亦都是摩西五经里面所禁止的事。而大卫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亦都给他的仔是有好坏的见证。所以所罗门王日后又怎样娶了很多大量的外邦妃嫔，最后就怎样开始拜外邦人的神，将他是带领他脱离离开神。在《圣经》里面一共是有四个大卫的家谱，一个我们已经讲过在撒母耳下的第三章是大卫在希伯伦时候所生的仔，而有三个家谱呢在撒母耳下的五章、历代至上的三章和十四章，都是讲到大卫见到在耶路撒冷之后所生的仔女。我在 PowerPoint 那里、有个表，就是将大卫所有的仔是列晒出来。如果你们想知道大卫一共有几多个仔，是哪个老婆和他生哪个仔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表。别士巴是我相信是他最喜欢的，和大卫一共生了四个仔。讲完了四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大卫是战胜腓利士人。我讲过腓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是吧？这里也都讲大卫的事迹的时候是讲他战胜腓利士人。大卫他统治犹大在希伯伦的时候，圣经没有讲到腓利士人来攻击他。为什么？因为那个腓利士王阿吉可能认为大卫还是他的好朋友，是吧？他没有来到攻击他。而家呢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不得了，一定要来攻击大卫，所以他就举大军来到进攻以色列。我亦都讲过一个王朝最开始啱啱开始的时候是最脆弱，这个亦都是原因点解神在每一个的时期开始的时候都是特别的严厉。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这样的局势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最脆弱，所以神是特别严厉。这个时候就是腓利士人来到攻击大卫，他们将大卫追到去堡垒的这个地方。堡垒这个地方就是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也都躲过去那里，所以大卫绝对知道堡垒的形势是怎样。腓利士人就占据了利弗因，利弗因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巨人谷。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西南大概两里。在撒母耳下的五章十九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利士人么？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么？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于是大卫就出去迎战腓利士人，将腓利士人打到大败，腓利士人仓促地离开，连埋他们的偶像都不要了。大卫将他们所有的偶像都充公了，我相信大卫是会将这些的偶像全部烧晒，是照住申命记的七章五节和二十五节所讲。腓利士人认为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是会帮他们，结果大败而回，而反而大卫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呀？他叫这个地方叫巴力皮拉森。其实这个地方可能以前已经叫做巴力皮拉森了，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巴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现在这个主不再是巴力，是谁啊？是耶和华，是吧？耶和华帮助大卫是 击破敌人。所以现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突破性的耶和华，或者有冲破性的耶和华。为什么又会这样说？因为大卫是从南面的堡垒来到追赶敌人，而你看地势来说是居高临下，所以当军队是冲入去敌人的阵那里打败敌人，就是好像耶和华的洪水冲向敌人一样。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冲破性有突破性的耶和华。有圣经学者认为在这个时候就是加德勇士加入去大卫的军队的时候，在历代志上的12:8-15是有讲到这个。亦都是记不记得大卫的军队当中有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突破了腓利士人的阵线，走去伯利恒的井里面为大卫来打水给大卫喝，是吗？这件事有学者认为就在这个时候发生。我们去到撒母耳下的23和历代志上的11，我们是会看回这一点，就是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单的时候。腓利士人于是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们回到去利弗音的地方。根据做西弗斯就是约瑟夫斯，他说当时腓利士人的军队是3倍第一次攻打以色列人，3倍的军队。大卫又一次求问神，我应该要怎么做？神跟他说，你今次不要正面走去迎敌，你由敌人的后面来到包抄，就是经过桑树林。于是就怎样？有人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喂，桑树的上高怎会有脚步声啊？有人说是风声啫，是风声啫。不是啊，是神带领天军天将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他们的敌人。3倍的军队都没有用，一样被耶和华是打败。于是大卫就怎样？从基片一路将敌人追到去基色，追了他们15-20里。在这里我又要讲了，这里的经文是加巴去到基色，但是历代志上的14:16，从基片一路将敌人追到去基色。那你又说了，究竟是加巴去基色啊，还是基片去基色啊？圣经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啊？又有人会说了，没有矛盾，因为大卫是南边追赶敌人，他首先是将敌人追到去加巴，然后逃到去基色的路上你是要经过基片。所以有些经文说巴加，有些说基片，绝对是没有矛盾的地方。去到基色，腓利士人就跟他们的联军来到是聚合。基色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迦南城，是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先至是被以色列人来到征服。在这一场的真战，以色列人收复了扫罗最后的一场战争失去的地方，失去的领土。而在说跟着的几场的战争当中，大卫是收回腓利士人从扫罗手中夺取了很多城邑，大卫都将他们拿回来。这些事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的8和历代志上的18。在这里我又要讲一件事，我不会是讲撒母耳下的8，是唯一章的经文我是不会在大卫传里面讲。因为为什么？都是讲大卫战胜了什么地方，打败了什么国家，是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不会是讲撒母耳下的8，是唯一章的经文我不会讲。我们见到耶和华带领大卫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神真是非常之的信实。神的信实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得到啊？神一早应许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吗？虽然扫罗追赶大卫，将他追来追去追杀他，但是最后大卫都坐上以色列的王位，这个就是神的信实。神讲的话是算数的。另外我们见到神信实的地方是什么？神曾经应许说，我会在一个立我名的地方来到，是给你们来到敬拜我，来到献祭给我。而神真是透过大卫买了这块地 就是圣殿将来的地方，将它交给所罗门，而所罗门王就起了这个圣殿给以色列人来到敬拜他。那你说神的话语又一次实现了，神亦都应许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将来会在新耶路撒冷永远与他同在。那你说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啊？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想，哎呀真是遥远咯，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这些事是吧？喂，你看看历史、啊、神应许大卫的事就发生了，是吧？神应许以色列人可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敬拜他又发生了。我们相不相信神跟我们说，我们将来一定会在天堂的新耶路撒冷会永远与他同在？我们绝对都相信。但是现在在世上呢，有些事我们需要做，是吧？继续持守神的道，继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一定是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五章，给我们见到你就是那位信实的神。昔日你曾经应许大卫，他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王，而最后他真是登上以色列人的王位。你又应许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一定会去一个立你名的地方来到敬拜你，而最后他们真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有你名的地方来到敬拜你。而你对我们的应许呢，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愿意我们都能够再继续地行在你的旨意，行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以致我们是能够是知道我们一定是会到达你给我们的应许，绝对是不会落空。愿意当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